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讲述步步精心打造的延庆赛区的一流场馆。那么延庆赛区经历了5年的艰苦建设，刘立峰参与了整个过程，而作为赛区建设的主要的参与者，他会用什么话来概括这5年的工作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呢，我想用刘禹锡的一句诗吧，那就是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到金。应该说我们在2016年就深秋，大概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吧，对，我就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就开始现场踏勘的各项工作了。当时呢，赛区里没有路，也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信，信号也没有。有的呢就是满眼看出去的高山，还有一条有驴友趟出的羊肠的小道。当时呢我们在延庆没有办公的地点，所以就是同事们呢每天都往返于延庆和城区，用脚步呢丈量着山上的每一座场馆。到目前呢，赛区内的三大场馆包括道路、交通、索道和造雪引水以及通讯及电力等配套设施也都一一实现了。 延庆赛区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以及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比赛场地，这两个场地全部是新建场馆。那么这两个竞赛场馆的建设难度究竟都体现在哪里呢？请听刘立峰为我们介绍。 高山滑雪呢和雪车雪橇这两个项目，应该说是专业性非常强，而且危险系数也比较高。这种高山滑雪的项目呢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雪车雪橇呢也被称作是雪上的 F1， 所以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是比较快的项目，而且对场地呢也要求比较苛刻。特别是呢在小海头山这种复杂的地形环境下，山势比较陡峭，同时呢我们也没有相关的建设经验，而且在国内呢也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个建设规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符合奥运标准的国际一流的这种场馆呢还是非常有挑战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